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杨春和的失踪也很突然。昨天下午本该是观星社团的例行讨论活动，每名社员会根据自己过去一周的观星所得提交一份报告，众人围坐一块就报告内容互相分享心得。活动暂时取消，大家就没碰上面，直到昨天林叔和岳定堂走后，冯部长和五五去找杨春和，才发现他根本就没回家。杨家家境一般，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情况，这样家庭的孩子要么读完中学就罢了，要么就是去上免费的师范类学校，一般不会选择收费不菲的女子大学。但杨春和勤奋刻苦，成绩优异，在入校考试被老师赏识，破格录用之后免了学费，自己只要交些生活费和书籍费，这才得以成为学校一员。据杨家父母所言，杨春和平日很乖巧，除了在学校就是回家，基本上很少出门。他尤其嗜好看书，有时候从学校图书馆借了许多书回来，一头就扎进屋子里，能半天不露面。这次下学没回家是破天荒头一回。杨春和的失踪是如此巧合，正好就卡在他们想要找他问话的档口，让人很难相信他和冯珍珠的事情没关系。但现在人不见了，想找杨春和问话也没地方找，冯部长就只好让警察局的人先将杨家父母带回去审问调查。当天晚上，冯家就又来了鬼电话。这个电话与之前不大一样，接电话的冯亮信誓旦旦说自己真听见了妹妹的声音。他说电话那头的冯珍珠在哭着喊救命，声音忽远忽近，好像在什么荒郊旷野，伴随着风声呜咽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冯亮当时接电话的手差点没拿住，把话筒扔出去。冯大慢了一步赶出来，只看见冯二脸色煞白，牙关紧咬，冯大还以为弟弟鬼上身了。 我把电话抢过来的时候，对方已经挂断了，我二弟许久才缓过来，他说喊救命的肯定就是珍珠，但问题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上海的荒郊多的是，这根本就没法找。而且我有一个最坏的预想。 什么最坏的预想？ 盛美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，这几通电话实则是盛美的鬼魂在跟我们喊冤呢。 冯先生，虽然我现在还无法跟你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但我从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魂，也不相信盛美的失踪是鬼魂作祟。 冯家这通电话过后，林叔也没什么睡意了，就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琢磨。房门被人敲响， 进来。 他都不用猜就知道是岳定堂，但让林叔鲤鱼打挺翻身坐起的是对方手中那碗小葱水饺。水饺是薄薄的皮，肉馅在汤水里隐隐若现，泛着欲迎还拒的诱惑，肥嘟嘟沉浮不定，不时与葱花交互起舞，光从视觉就给予深夜未眠的人一记重击。 劳烦您老亲自来送宵夜，这怎么好意思啊。 林叔嘴上客气，身体却很诚实，双手已经接过去了。 我就知道你会睡不着。 嗯，真香哎，你们家这厨子手艺也太好了。 慢点吃，厨房还有。 以前岳定堂是从来不会在房间里用餐的，这简直是他无法忍受的毛病。但现在只能说人的容忍度是随着对方不断突破下限而提高的。既然没法消灭对方，甚至还要在余生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对方共处，岳定堂似乎没有察觉自己的底线正缓慢被突破。 我明天想去见见杨春和的父母。 你觉得案子跟他有关？ 你怎么看？ 杨春和一个弱女子，就算喜欢吴武，记恨冯珍珠，也不太有胆量干下杀人的事情。她家境一般，靠奖学金才上的女子大学，如果能毕业，那必定是前途无量。 何必为了一段无果的恋情就葬送自己的前程？ 人在激动之下很容易做出违背常理和理智的事情。如果杨春和真像吴武说的那样暗暗倾心于他，在求而不得的情况下，会不会铤而走险杀人行凶？ 那他父母呢？就算他学费全免，每年的书本费和各种杂费也不是一个小数，必然得是真心爱护女儿的人家才会愿意出这笔钱。有如此父母，杨春和就算要杀人也会想想后果的。 即便他不是凶手，肯定也与凶手有关，又或者他也是凶手的其中一个目标。话说回来，失踪的这两个女人怎么都跟吴武有关系啊？ 你有没有觉得冯部长的态度也有点古怪？ 怎么说？ 当时你在询问他们是否得罪过什么人的时候，冯部长不是先反思自己的人际关系，而是先问吴武。 不错，的确如此。 他怎么就笃定吴武那边出了问题而非自己？ 也许他问心无愧。 正常人在听见你的问题之后肯定会先从自己身边的人找起，冯部长的反应就显得太快了，根本没有思考时间。 虎毒不食子，冯部长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女儿下手吧。 会不会他不希望冯家和吴家联姻，又不好明着撕破脸，所以想出这种法子，暂时把女儿藏起来，等风头过了，想来吴家也不会再要这样一个儿媳妇。 老岳呀，老岳，嘿，我发现你跟了我之后吧，想象力也跟着丰富起来了，故事信手拈来，眼睛都不带眨的。 岳定堂挑眉，什么叫跟了他？到底是谁跟了谁啊？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值得两个人花下半夜好好讨论。林叔很快就没空去琢磨鬼来电的事情了。第二天中午他们才出门，先是去的租界巡捕房，杨春和的父母被羁押在那里。杨家并不住在租界，巡捕房算是跨界了，但这件案子本来就是春山会案件的延续，巡捕房手伸太长，警察局也不愿意得罪洋人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怜杨家原本做点小买卖，家境也算殷实，却是寻常百姓人家，没什么门路人脉，这一被抓进去就只能听天由命。杨氏夫妻被女儿失踪和可能杀人的消息双重打击，一夜下来竟是憔悴的不成人样。林叔虽然之前没见过他们，但也知道两人原来肯定不是这样的情状。林叔接过沈仁杰递来的口供本子，翻开看了一下，里头都是杨氏夫妇的供词，他们对女儿的事情一无所知，只知道她成绩很好，受学校老师的喜爱。这年头能学费全免读大学是个荣耀的事儿，他们也一直引以为傲，左邻右舍更是将杨春和作为自家孩子学习的榜样。骤然晴天霹雳，普通人肯定很难接受。 两位好，我姓林，你们可以叫我林叔，我是受冯部长之托过来了解一下案件的进展。 林先生，春和那孩子很老实，他是真的不可能杀人的，请您别查，请您别查。 是啊，求求您帮我们找到孩子吧，他一定是被什么人抓走了。我们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，别说杀人了，春和连只鸡都不敢杀的呀。 两位别太激动，先坐下。你们放心，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，绝对不会冤枉无辜之人的。 杨家父母此时就像受惊惶恐的动物，不停往外倾泻内心的不安。林叔安抚他们几句，又问了几个问题，都是很普通的，口供本上都有的问题。 好了，我没什么要问的了。 这就问完了？ 嗯，我们先出去吧。 这，好吧。 沈仁杰无语，心说你问的那都是些什么问题？家住何处？家里有几口人？杨春和平时跟他们怎么相处？昨日干了什么？这不都是口供本上写了的吗？他甚至怀疑林叔不想调查，在敷衍了事。 我想去杨家看看，需要他们带路指引， 你跟上头申请一下，先把他们放了吧。 你以为巡捕房是我家开的？ 这不是让你去申请吗？ 申请了也不行，这两个可是嫌疑犯的亲属，也可能是同谋。 那你想办法呗，我先去跟陆祖德他们叙叙旧。 我能有什么办法？ 你先去吧，我来处理。 好。 不是，岳长官，你就别难为我了。我现在虽然升了点职，那也还是个小人物。这次失踪的可是冯部长的女儿，这要是放我归山，谁也担不起啊。 他们方才的表现你也看见了，这两个人不可能是同谋。但如果杨春和真是凶手，把他们放回去，他也许会忍不住回家探望。你们可以守株待兔。再者，这两人年纪大，要是在狱中有个差错，万一，毕竟是两条活生生的人命，你想必也不乐意看见吧？ 是， 你是办案得力才会升职，如果再立新功，又是帮冯部长找回千金呢？难道你想一辈子都待在这里？ 这，好，我尽量去申请一下吧。不过岳长官您要是也在，肯定事半功倍。 我陪你去。 另外一头，林叔见着了陆祖德，对方仍是与上次一样疯疯癫癫，逢人就露出傻笑。林叔一直怀疑陆祖德在装疯卖傻，但一个人能连续半个小时眼睛不眨在那儿傻笑也是一种本事，最起码林叔在近距离观察之下看不出什么破绽。陆祖德被关这么多天里，肯定有形形色色的人来看过，期望从他口中套出秘密，包括陆同仓的秘密，陆同仓握着的别人的秘密。陆同仓死得突然，但他叱咤上海这么多年，手里捏着的那些见不得光的把柄，估计足以击倒大半个政坛，令不少大佬惊慌失措。有多少人迫不及待想要从陆祖德口中挖出这些秘密的零星碎片，就有多少人盼着陆祖德死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